煙，搶救無效辭世。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在社交網站表示哀悼，向徐勤先表達由衷的敬意。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衝擊國會山莊事件餘波持續，衝突造成五人死亡，其中一人是警員。特朗普在 Twitter 帳戶獲解封之後發布影片，表示對衝突感到憤怒。他又說國會已經確認大選結果，新政府將會在今個月20日就職，他的目標放在順利有序移交權力。國會眾議院議長波洛西就要求立即引用憲法第25條修正案，啟動程序解除特朗普的權力。據報副總統彭斯反對，有意見亦都認為啟動程序要花上一個多星期，難以在特朗普只是剩下不足兩星期的任期做到。六合彩消息，今期教出的號碼是5號、19號、29號、32號、33號、34號，特別號碼是43號，頭獎沒人中，二獎有兩注中，每注派81萬多。天氣方面，冬季季候風正是為廣東沿岸地區帶來寒冷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天氣嚴寒，大致多雲，聽朝早市區最低氣温大約7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寒冷和干燥，下星期二三大致天晴。现在气温9度，相对湿度 4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以及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隔了一年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是点呢？ 我觉得他们都是一样咁活泼啦。咁但系今次因为疫情就只可以倾电话啦。咁我就希望可以快啲过去啦，疫情。我是林欣彤，想知道我同一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陈百强歌迷会会长 Lisa 除了好爱陈百强之外，她还好爱 Danny 的屋企人。 好得意的，跟她出来呢 Uncle 是很喜欢热闹的，虽然 Uncle 是一个富豪啊，香港，但是她又不需要说吃什么包心刺肚啊，这样她自己好味和热闹，她就很开心的，她很喜欢见到歌迷的，一见到歌迷呢她就笑的了。 留意逢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1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的敏感人物。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再一次 系 俾一次更冻， 系啊，冇错，10:08啊，莫莉啊吓，咁啊有莫莉啊彭晴啊，我哋嚟到敏感时刻啦吓， 系啊，而家出面气温得9度啫， 系啊，我见到我今朝翻工嘅时候咧就8度啦，系啦，今晚翻工都系呢个单位数字嘅温度啊吓， 但系我 九度啊， 系啊，好特别嗰样嘢咧，我唔知系咪因为空旷地方咧就会特别冻 啊，大风啊， 系啊，因为咧譬如我哋有阵时天文台 app 咪已经好有晒咁多个区域嘅一啲嘅度数嘅，跟住如果系啦，你经过开啲球场嘅时候，你见到嗰个温度，因为佢都有个温度嗰个板噶嘛， 系系系， 个温度个板都会再冻啲嘅。 系啊系啊，计埋风速啊嘛，系啊，咁、所以就系喺唔同嘅地区啦，系、再加埋佢位于唔同嘅位置啦，个风向啦，系啦，咁你感觉到即系话嗰个暖啊，或者嗰个冷暖咧，就可能有啲唔同。 系平时我妈咧，成日我冇听佢讲话冻噶， 而家佢都冻系嘛？ 系啊，佢系一个超级劲热嗰啲人嚟嘅，佢可以无啦啦都会着短袖衫嗰啲咧，我已经着到成身都系包 了。你今晚都多衫啊？嗱，你件厚嘅冷衫啦，再加一条哇超厚嘅颈巾，里边仲有底衫。 系入面有底衫，仲有一件厚嘅冷衫。 吓、咁多件衫啊！ 系啦，咁但系我妈今日都直情话冻，佢着住羽绒喺屋企度，哇，好冻啊！点解会咁嘅？ 喺屋企都要着羽绒， 系啊，跟住要开暖炉咯。 哇， 系啊，所以今日真系比较冻嘅，咁啊，但系好似话冻咗几日啦。 系啊，冇错。咁啊，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啊，大约系7度，新界地区当然系再低2-3度啦。不过我知道好多人都再唔怕冻嘅，所以就即系都特登走去啲更加冻嘅地方，譬如喺大帽山嗰度啦。今朝早睇新闻嘅时候，都见佢哋又系扎晒营。 系啊，同好多车。 系啊，睇件相。 但我想话啦，彭晴，如果俾你嘅话，你会唔会去睇 ？No， 我都唔会。 系啊，因为我好怕冻，去旅行都唔会拣啲特别冻嘅地方。系啊，因为实在，哎呀，一谂起都冻，成个人缩埋一嚿，就觉得冇咩好玩。不过即系未见过嘅，或者系想欣赏下呢啲自然嘅奇景，咁啊，一次半次都 OK 啦。下次就唔好搞我啦。你得唔得啊？ 我都唔得噶。但系咧，有阵时我见到，好似几得意，哇，好似几靓，亦都好似好多人，就想凑热闹啦。 系。 咁但系咧，始终都系定过冻呢一样嘢， 当然啊，系啊，真系落雪，其实真系好似哇，好浪漫，好靓咁。但系你谂下啲鞋啊，仲有啲车啊，剪过咗之后，啲白雪啊变咗污浊浊啊，非常之污糟噶。 系香港咧，即系冻少少，大家咿哇鬼叫啦。我睇到一篇文之后，我就睇啊，其实再冻啲嘅人点咧？ 系、啊， 系咁啊。彭晴之前去过加拿大度住啦，生活啦。我想话嗰度嘅冻咧，系咪同香港真系好大分别？ 我唔同，一个湿冻，一个干冻，系咪啊？嗰、那个冻起上嚟。有时候系零下噶嘛，咁但系零下譬如10-20度都 OK 嘅，咁但系最紧要系嗰个风速啊，因为佢加埋有时个风速咧去到-40度啊， 哇， 系啊，我试过咧系有一年啊，有一年两年啦，系啦，系咁嘅气温啦，咁嘅天气大风雪啦，即系冻到咁犀利啦，系翻唔到工， 系 翻唔到学啊，出唔到门口啊， -40度屋企咪一定要有暖气噶。 哦，放心啦，系一定有暖气嘅，如果唔系会爆噶。 咁啱坏咗，咁点咧？ 哦，咁啊要之前要整定噶啦， 借邻居间。 咁你唔会话突然间听日冻好多噶嘛？你会知道嗰个气温嘅预测嘅，大概会话俾你听啊。下个礼拜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啊，咁你要准备。咁如果你啲暖炉坏，你快啲整噶啦，唔系唔掂噶啦，系咪啊？系啊。咁但系咧，我哋都唔系好夸张嘅，其实即系所以比起咁多唔同嘅地方，咁啊头先莫莉你话咧睇到一个新闻咧，就讲喺西伯利亚嗰度系嘛？嗰啲 -45度， 系啦，冻嘅情况咧就唔系人咁品，洗完啲衫咧出去咧，成条牛仔裤出去咧，摆到已经企咗喺度，好似话出去食嘢系咪啊？啲面啊，啲意大利粉一攞到出去已经擎晒结晒冰， 系啊， 打只鸡蛋一打啫。就已經變咗冰啦， 係啊， 蛋冰啦。 仲要原來佢哋而家咧係有一個咧，算係咪叫 challenge 啊？即係總之一張打卡相啦。個打卡相就係各人會拎住啲面啊、杯面啊嗰啲啦，出去即刻試下外面，跟住一拎個叉，係啦，跟住就影嗰張相就打卡啦。 係啊， 係啊。所以其實如果你話咁凍嘅話，我哋香港嚟講真係 小兒科係咪？咁你試下著件背心同埋著條短褲出去啦，吹下風，再加埋食雪糕，哇，肯定好暖啊！ 所以呢个时候最适合系听呢一首歌， 系啊，冇错，希望大家暖啲啦，听呢啲歌又可以咧，乘机喐下啦，你系咪又好耐冇喐过咧，冻到雪雪声咧？ 仲要咧，而家咧听一啲有温度嘅歌咧，感觉上面自己都好似暖啲啊！ 哦，咁佢系热得滞，佢唔单止暖添啊！而家我哋系9度，相对湿度40%啊，寒冷天气警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霜冻警告都生效，佢啊嗰度啊有200度啊！ 直至昨晚我都。推测天气不易，就暖就。 咁冻啊！ 系啊，咁啊，今晚咧，除咗咧呢一个嘅冇咁希望冇咁冻啦，听到呢一首歌啦，嚟自叶倩文嘅《伊巴度》之后落嚟咧，呢一个环节都非常之暖粒粒 嘅。系啊，冇错啊，嗱，今晚啊系啦，我哋仍然有一个小时嘅节目啦吓，咁啊喺晏啲嘅时候咧，会有啊展翅青剑超新星嘅呢、這个时候，我哋会有 性情中人。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好啦，来到性情中人这个环节啦。咁喺新电话旁边嘅咧，有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主席 Anna 喺度。Hello，Hi Anna。 Hello， 大家好，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系啊，嗱，即系今晚我哋就冻冰冰啦，系啊，今晚但系讲嘅我哋今晚呢个主题咧，讲起都火滚嘅，其实都真系令人哋系啦，儿童嘅性侵犯吓，咁但系性侵犯之后嘅即系都有啲朋友啦，咁啊当然啦，都好希望走出呢个阴影，但呢一批嘅幸存者到底系啦，佢哋面对嘅情况又系点样咧？ 是啊，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协会呢即係最近都係有一啲嘅研究啊，或者係我自己嘅研究入面呢都係最新嘅一个嘅即係findings 咁樣。咁我哋其实就主要喺前嗰輪呢，我哋都协会都有委员呢都喺有同大家分享过呢个题目啦，当时好深刻，印象好深刻，即係都有啲係嘉宾打上嚟係讲佢嘅经历啦，咁当时都唔夠时间啦，我哋都要讲下点样去帮佢啊，好印象深刻嘅。咁当时当然打电话嚟就係一个男性，咁我哋今次呢其实就係睇下嗰啲女性当中嗰个嘅情况。我哋今次呢个研究呢都係搵到就係有即係83位呢係一啲性侵个案经历嘅女性。 佢係香港定係外地㗎？ 我哋香港 嘅， 咁有83位啦，同埋有89位即係冇性侵经历，我哋即做咗个比较啦。咁我哋希望今晚呢特别同大家分享一下呢，第一佢哋嗰个状况佢嘅性自我系点样，因为好多个研究呢都主要即係外國嘅研究又好，或者 local 都主要都係話，呢啲人咧，梗係心理上係差啲啊，自尊感低啲，就好即係暫時啦。全球我哋暫時發覺咧，係冇人去講呢啲人嘅性自我係點樣啊？佢嘅性自我係點？係啊，我哋之前咧都係有分享過一個人嘅性自我有好多層面嘅嚇，即係唔同嘅心理學家可能有唔同嘅方法去講性自我。我哋暫時我所採用嘅咧就係用咗一個人嘅性自我嘅八個層面啊，有佢嘅性。性焦虑啊、性满足啊、性自尊感或者性抑郁啦，咁呢啲嘅层面去睇嘅，咁我哋发现咗咧，呢一啲嘅 有性侵經歷嘅女性成年人咧，佢哋嗰個嘅整體嚟講，佢嘅心理狀況可能會比一啲冇性侵經歷嘅人咧會係差啲，但係差啲嚟咧，中間係咩原因咧？如果我哋暫時嚟講啦，我哋前線去做介入幫呢啲人咧，好多時候都係啊，你係自尊感低，你自我對自己社會有隔離，咁你真係處理佢心理上係介入幫佢嘅，即係佢心理上咧受傷。 係 Anna， 我想請問咧，你頭先都話同平常嘅人可能佢哋會較低啦，性自我，咁我想问下相差几多咧？系都几大嘅距离，定系都唔系好多嘅啫咁啊？ 喺统计学上系好 significant 嘅，系显著嘅差啲嘅，咁我哋嗰啲数据上都系显示佢系完全系我哋叫做统计系一个显著嘅差异咁样吓，咁所以变咗即系可以话系一个系真系有差别咁样吓。不过我哋今次主要想同大家分享就系咧，其实咧平时我哋即系当听众觉得佢有啲经历时候，即系唔好成日都谂嗰个嘅自己心理状况点样差点差，而去谂点解我个心理状况会好似睇得自己低啲点样。其实中间有一嚿嘢咧，我哋觉得一定要话俾大家听，就系同佢自己嘅性自我概念嗰个部分系有啲关系啦，好系息息相关嘅吓。咁就包括咗佢会话啊，可能佢自己系性方面系比较抑郁啲啦，或者佢嘅焦虑喺性方面嘅焦虑高啲啦，同埋咧喺性方面嘅恐惧感都高啲啦。咁我哋其实如果要介入咧，我哋就会鼓励咧，我哋有呢一类经历嘅朋友，第一都要谂一谂呢一方面嘅问题，然后去寻求协助嘅时候咧，可能都真系咧揾一啲嘅协助咧，系同佢介入翻关于性方面嗰个嘅调息，咁可能佢会容易啲走得出嚟都唔定嘅。即系呢个我哋好想去同大家即系要去即系可以话系带出嚟啦，等大家知道，第一唔系冇出路啦，即系无论系男性或者女性遇到呢啲嘅障即系。呢啲咁不幸嘅經歷嘅時候咧，係啦，咁我哋覺得其實一定係可以走到出嚟啦，同埋好多時候咧，佢哋所面對嘅情況咧，係一啲社會一啲嘅概念導致佢哋會特別去更加係自尊感啊，或者個心理狀態好差咁樣嚇。呢個係我哋好想話俾大家聽嘅嚇。咁當然大家可能會有興趣，嗰啲研究大概嗰啲人嘅年紀啊，或者點樣嚇，咁其實咧。我哋發現咧，呢一啲嘅朋友，我哋暫時揾到咧，佢哋受害者咧，多數係四至十七歲之間發生咗啲事情啦。然後咧，侵犯佢哋嘅人咧，大概可以係由十歲至到六十五歲都有嘅嚇。咁 十歲都有，係 啊係啊，即係有啲可能係兄弟姊妹啊，或者係有啲係家人，有啲係親戚，有啲係當然都可以係唔識咁嚇。而當中咧，呢度八十幾位咧，大係佔咗係27% 都係咧，係真係有啲性器官方面嘅觸摸啊，或者性侵啊嚇，當然都有一啲係真係有一啲性交嘅情況出現咁樣嚇。咁我哋發覺咧即係99%都係有身體嘅接觸咁樣嚇。咁其實喺我哋發現嗰個嘅情況就係佢哋咧多數都冇講啦嚇，有啲譬如我訪問嘅其中一啲個案，差唔多成60歲，佢第一次。因为参与呢个研究先话俾我听， 正正就佢 系有啲经历。 开口 系啊系啊，咁佢哋就话系第一次讲，同埋佢话即系一路都觉得唔能够揾到人去讲吓。 点解佢突然间会讲嘅今次？ 我都觉得系即系 因为你问到咯， 其实我系咁样，其实嗱，我本身就系同一个 NGO 咧。佢有做呢啲輔導，我就問啲社工，問佢哋攞個案嚟做研究啦。因為我要除咗做個數據研究，我都訪問佢哋啊。咁我就數據上有八十幾個，但我訪問咗30多個訪問咗。咁咧好奇妙咧，就係、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啦。喺研究上你覺得攞到數據，但係喺事實上你就覺得好悲哀，因為我就覺得嗰個機構咧，即係搞一年咧，好多人佢係。帮紧，不过排晒队帮噶，不过唔系个个可以 ready 俾我访问啊，系嘛？即系咁，咪好觉得个研究系政府即系赞助之下咧，咁然后咧，我亦都担心即系揾唔到足够嘅人去访问。但系当我去出宣传、出海报、Facebook 啊、各样啊、WhatsApp 啊周围传，竟然有人唔识我，自动话俾我听佢想参与呢个研究啊， oh, no. 因为佢几廿年咧。都冇人去講到，而作為一個研究者參與研究計劃咧，我覺得佢係我話你哋係參與者， 咁佢哋就愿意出嚟啦。所以我有好多大部分三十个入面咧，系大部分反而系一啲唔识嘅人咧，佢见到呢啲海报，佢自动参与咯， 主动参与 系啦。 Anna， 我想问一下佢哋诶，头先你讲嘅年龄层啦，系啦，其实都好广泛啦，系啦，诶，十岁至十五岁，其实都有。咁佢哋被性侵犯咗几多？几多年啊？其实都可唔可以话俾大家听？佢哋对佢哋嘅影响系点？喺佢嘅性自我嗰度反映最多嘅系啲乜嘢？ 其实咧，佢哋嗰个即系受性侵嗰、那个。咁 period， 我哋咧就睇到啦，有啲可能一次嘅，有啲可能多過一個月嘅，咁有啲係幾個月，亦都有咧四廿幾個 percent， 43.1% 係超過一年或以上，嗰、那個性侵都係多於一次嘅，嚇、咁所以兩極嘅，一個就41.5% 係一次嘅啫，然後另一極端咧就43.1%咧係多過一年嘅，咁就中間嗰啲咧就係少啲 percentage 咧就係行過少過一個月啊或者係幾個月之間嘅事啊，咁佢哋嗰個影響咧就係、是、好多都係暫時我哋嘅發現，因為我哋用咗八個性自我層面去同佢哋 test， 睇下兩組人有咩唔同啦。發覺到佢哋嘅性焦慮、性恐懼同埋性抑鬱，都係比其他冇性侵嘅人係特別強嘅。特別即係低啲啦嚇，或者係指數係高啲嚇。咁但係佢哋嗰個性活動啊，或者佢哋嗰個性慾望係低啲嘅喎嚇。但佢個性嘅活動咧又冇話低到嘅。呢、這個我哋都發現咧，根據某一啲嘅。其他的研究就在这里，他们可能是从一个比较服从性强的情况之下，自尊感又低的情况之下，其实他好像活动多过人，但是其实他的欲望是低的， 即就算他不愿意他都做， 是啦是啦，是处于一个，因为他的自尊感也都低一点，所以这些的情形呢，他们的心理状况也都会更加差，或者他会觉得更加对于自己呢也都是会没信心啊，或者觉得自己不好啊，这些情形都会出现啊，所以他们的我哋嘅嗰话佢嗰个嘅沮丧嘅感觉，亦都系强过人咁样吓。呢、這个暂时嚟讲系我哋觉得过去系即系过去好多时候咧，我哋直接就系话，好多文献都系话佢哋咪自尊心低啲咯，即系 general 嘅自尊心啊，整体嘅自尊心。仲有佢哋嘅生活指数系低啲嘅，即系生活满足感啊。我哋 test 埋佢嘅生活满足感吓，咁。变咗嗰个介入啦，我哋一向都系话，咁啊睇下佢个心理状况系点，增加下佢嘅自尊心啊，或者系睇下有冇信心，或者同个社会之间嗰个关系，等佢慢慢可以去做多啲，所以要做好多功夫噶。我哋花一年几两年嘅时间去辅导佢，由个心理上慢慢又睇佢过去历史系点样，咁做好多功夫噶吓。咁我哋而家呢个发现咧，我哋自己喺性疗师入边，我哋都分享过啦，啲 case conference 就系话，唔好理佢太多，纯粹只系搞佢心理或者自我层面好深刻嘅心理分析先，最紧要睇下佢个性情性，我哋跟住性情中人吓，原来喺个性个各个层面，尤其是负面嘅性自我入边咧，去介入先，咁就已经可以比较快啲去处理得到，或者揾出个症结。佢覺得最大的困惑喺邊度咯？呢個係我哋暫時嚟講，覺得都比較鼓舞，係好想係話俾即係山機旁邊嘅朋友都聽到，就係話其實有啲經歷咧，一定係有辦法走出嚟，而且可以係快嘅嚇。即係只要你揾到適合嘅幫助咧，你亦都有勇氣咧，就係講出你嘅困惑咧。我哋一定係有辦法咧，係去幫佢哋係走出佢嘅困惑咯。 咁 Anna 系我哋好 系，我听到你讲就系话佢哋嘅困惑啦，即系都大噶嘛，同埋都多。咁最主要你听得都比较最多嘅困惑系边方面？系唔系好够胆认识伴侣啊？唔系好够胆去相信身边嘅所有人，包括屋企人啦，定系啲乜嘢咧？ 非常之好，呢、這个题目好好。嗱， 多谢。 咁我当然咧访问咗三十位啦吓，咁我哋发现咗佢哋咧，即系。最多嘅情形真係啦，個信任嘅問題啦，因為佢尤其是如果佢係親人嘅侵犯，就更加好難對於呢個世界啊，對於人係有一個即係相信啦，所以佢哋就會好即係防衞好強嘅嚇。咁當然跟住仲有一個特徵就係佢哋咧喺嗰個嘅工作上啊、生活上都係覺得自己差過人嘅，永遠都覺得自己比人哋差咯，佢哋會係咁樣嘅嚇。咁至於信唔信任人方面咧，关于性生活方面就有啲分别嘅，即系我访问完三十个人咧，就发觉哇，佢哋唔系个个一定唔去同人拍拖嘅，有啲系唔惊同人拍拖嘅。 啊，但是呢当然也都有一些就非常之惊同人拍拖的、 嗯、 即其实是个个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状况，但无论他拍不拍拖都好、嗯、但他心底里其实他是不信任对方的， 也 都有些人拍埋拖结埋婚都是这样。 好， 好， 好， Anna， 我们今天再谈吧、嗯、好吧，十点半新闻啦，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再多三栋大厦有两宗无关联确诊个案列入强制检测名单。政府刊憲要求由上個月26日至到今日，曾經身處大圍、美田村、美秀樓、九龍城、啟晴村、恩晴樓以及佐敦新田地街26日逗留超過兩個鐘的人士，需要在下個星期一或者之前接受檢測。受檢人士如果在今個月6日至到8日期間已經進行檢測，會獲視為已經遵從強制檢測公告的規定。另外，政府正是檢視是否有需要在相關大廈附近增設流動採樣站。除了流動採樣站之外，受檢人士亦都可以選擇到全港各區任何一間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檢測服務，費用全免。內地《環球時報》記者傅國豪前年在機場遇襲的案件，四名被告有三人早前被裁定襲擊和參與暴動等罪名成立，今日在區域法院分別判監4年3个月至到5年半。法官強調，無論理念幾咁崇高，一旦涉及使用暴力，道理會變成歪理，用罪惡消滅敵人只會產生更多罪惡，必須在刑期反映法庭對維護公共秩序的決心。法官說，機場這個地標被示威佔據和發生暴動，不禁令到全世界質疑香港是否仍然安全，一小撮人的行為足以影響年輕人的聲譽，亦都令到香港市民因為和平示威之都的聲譽被毀而感到心傷和蒙羞。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正式开展，名额2000个，即日起接受企业登记职位空缺，职位月薪不可以低于18000港元，政府津贴当中的10000港元，为期18个月。总商会表示，汇丰银行、长江集团和中电等已经确定参与计划。曾经到深圳从事创科行业工作的港人表示，青年需要適應語言、內地公司文化和工作性質等。有人力顧問估計，大灣區的企業比較需要創科、人工智能、軟件開發和機械工程等專門知識和技術的人員。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社交網站說，本屆政府發布有關中國共產黨對美國人民和企業構成威脅的訊息比以往任何一屆政府都多。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反駁有關說法，指出美國才是威脅全球和平安全的最大不穩定因素，近年大搞單邊主義，破壞多邊合作，肆意毀約、退群、動輒制裁威脅。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1119點，升7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19點，升1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4，日元103.73，瑞士法郎0.883，加元1.266，人民幣6.465，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228，澳元對美元0.78，新西蘭元對美元0.72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84.81美元，賣出1885.58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天氣嚴寒，大致多雲， 明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七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十二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寒冷同埋干燥，下星期二三大致天晴。依家气温九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以及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陈百强歌迷会会长 Lisa 除了好爱陈百强之外，他还好爱 Danny 的家人。 好得意的，跟他出来呢 Uncle 是很喜欢热闹的，虽然 Uncle 是一个富豪在香港，但是他又不需要说吃什么包心刺肚啊，这样他自己好味和热闹，他就很开心的，他很喜欢见到歌迷的，一见到歌迷呢他就笑的了。 留意逢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的敏感人物。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新聞回到嚟，繼續敏感時刻的性情中人環節 啦。我哋繼續有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療專業協會的主席 Anna 啦，係啦，繼續翻我哋頭先講嘅題目。Anna 係啊，冇錯，頭先你講到你哋啱啱個會做咗研究啦，關於啲兒童性侵犯嘅生存者啦嚇，咁佢哋嘅狀況，咁係咯，好似頭先咁講，對佢哋人際關係嘅影響啊，佢哋唔信任啊，冇安全感啊，自我形象低落啊，咁點幫到佢哋咧？佢哋都唔肯幫，佢哋都唔肯打開個心扉俾你幫。基本上是不 是是是是。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如果他有寻求协助那些，我们当然是有办法帮他。至于如果说很多呢他未能够去讲到出来，未能够走出他的阴霾的时候呢，我们要告诉他，其实呢一件事呢，这个的经历忽然间发现了有这个经历之后，他变成了那种抑郁焦虑的状况呢，中间是有一嚿嘢头先讲咗，就是其实是关于性的自我入面那几样嘢呢是搞緊鬼呢。咁大家就要知道呢，其实你有呢啲经历，当你有抑郁低沉啊，好伤感啊，好痛苦啊，其实中间有一嚿嘢呢是阻住咗令到你会变成咁嘅状况嘅。就唔系淨係嗰个经历嗰样嘢。咁我哋而家要处理嘅中间嗰嚿石头呢，要搞搞佢就得㗎啦。咁你自己搞唔掂呢，就要搵人帮手咁解下。咁我哋就会话呢，喺个案当中去睇得到呢，即係各类嘅个案呢，其实佢哋经历咗个治疗当中呢，我哋发现啦，佢系要时间嘅。同埋如果佢系有拍拖有伴侣嘅话呢，个伴侣都要好有耐性嘅。即系要一起去睇住佢呢个状况啦。因为好多时候呢，其实个伴侣好多时候返嚟同我哋讲就个伴侣好攰呀。因为佢嗰种唔信任呢，嗰种下下都要一日好多次，一日好多次要讲爱你，或者一日好多次要报告喺边度呢，即系令到佢系好紧张嗰个关系。咁或者对于嗰个嘅有呢啲经历嘅女性嚟讲呢，佢会觉得其实对方做咩佢都冇办法信任到佢。咁所以好多时候个关系呢系会有一啲嘅僵持啊，或者甚至乎唔系咁顺利啊，咁导致佢亦都当然亦都有另一个极端，就系有啲嘅女性就 唔係信唔信任啦，佢總之就係冇辦法維持到長久關係，佢要不斷跳入去第二個啦。咁同埋佢嗰個性活動，佢覺得透過性活動嚟去顯示佢係有嗰個能力啦。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嘅出現啦。咁當我哋同佢哋去做嘅個案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咧，只要佢可以睇清楚佢自己嗰個嘅了解自己點解有呢啲咁嘅行為。點解會係唔信任，或者點解佢會性濫交，即係有兩種嘅，一係就冇性活動，一係就性濫交。咁我哋等佢清楚翻，然後咧我哋就會如果有伴侶會一齊嚟去了解啦，然後咧對於呢一啲嘅個案當中，我哋發現咧佢哋慢慢去參與同埋睇翻過去嗰個經歷嘅時候咧，其實佢慢慢可以走到出嚟咧，成個人可以係一樣普通咁樣樣咧去。建立好好嘅親密關係，但第一件事佢要 build up 好佢自己，同埋知道佢關於性自我嗰啲恐懼係啲咩嘢啊，佢嘅焦慮係為啲乜嘢，同埋佢嗰種嘅即係性自尊感好低，其實係嚟自邊一度？咁呢啲係我哋係好希望係能夠係幫到呢啲人咧，有個性自我入邊去介入，然後先至再去行出一步，去等佢同佢嘅伴侶去建立一個比較可以話係比較正常啊，或者係大家都比較容易相處到嘅關係當中咯。係，呢個係我哋暫時希望做到嘅。 係 ，Anna 會唔會有啲嘅朋友啦？佢原來係受過性侵，但係唔知道自己原來因為活在性侵的阴影下，令到自己原来原来我自己是有这个的阴影的，我不知道、所以没来求助，或者他们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令到他们知道，我原来其实你一直可能有刚才所讲的东西、或者甚至乎他可能未必逃避，直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有这个阴影、而令到他性上面是不满足的、那他可以怎么做呢？ 系嗱，佢就唔系话唔知有阴影，佢系唔知道自己原来呢样嘢影响咗佢自己。咁佢后嚟发现咗有呢个影响之后咧，我哋就会即系同佢会倾翻，将佢因为我哋有个量表俾佢量，咁睇到佢边个问题咧得分提高啲嘅时候，由嗰个问题入手去同佢逐个同佢高呼去倾，咁佢慢慢就可以。发现自己多少少嘅时候咧，佢会正视到个问题啊！如果唔系，佢就话我几十年啦吓，即系有个五十岁嘅系，我几十年我都唔知道咧，原来我过去有呢啲嘅生活嘅状况，原来系因为呢个原因，我而家先知啦吓。咁我啲个案就会系透过佢慢慢去发现咧，佢先 go back trace back， 哇！原来我个生命有一大橛系同呢啲系有关咯。咁我哋发觉呢个系透过呢一种同佢嘅介入咧，让佢自我系了解过去多少少嘅时候，佢先可以再行出佢另一片唔同嘅人生咯。 但系 Anna 即系当然啦，肯面对佢即系解咗呢个结，就当然系好啦。但系再次重复翻去一啲伤痛嗰啲伤口嗰度，个过程都几痛苦，会唔会有种伤口撒盐，或者其实好似第二次伤害咁样？你点样可以帮到佢又再抚平咧？ 系嗱，我自己呢个研究，我就唔系问佢嘅伤害点样，我系问你觉得你唔需要重复个伤害咩？我就系想知你觉得个伤害对你有咩影响？我系着重佢。我哋啦，或者我推崇嘅系你点样诠释嗰个伤害，咁、我就唔需要佢 describe 个 detail 嘅。 Okay， 啊，即系所以佢只系话俾我听，佢觉得有咩影响咧、影响到你嘅性自我边度咧？所以好多我都唔知佢真正经历系啲太多佢填嘅表俾我得噶啦。 系可能即、就、系、是但系突然间系呢啲事原来可能就系 trigger 到佢，跟住即系我嘅意思就系令到佢有头先你话讲中间嗰三嚿嘢，包括喺性方面可能出现焦虑啊。恐惧啊，又或者系抑郁啊， 系啦，抑郁，冇错冇错。 治疗过程要大概要有几长到啊？同埋即系啦，会唔会都反反复复咁样噶？ 都会嘅，但都要睇个案都唔同咧。因为头先冇时间讲嘅就，其实都仲有其他因素噶嘛，有好多变量嘅。其中一个变量喺呢度嘅时候，我哋揸紧佢。咁其他嗰啲，譬如家庭嘅环境啊，或者其他家庭入面 conflict 啊、冲突啊，嗰啲都仲系一啲其他嘅因素吓。甚至佢可能亦都有被虐打过啊，唔单止系性嘅性侵啊，各类嘅侵犯，佢可能就如果系各方面嘅咧，我哋就要多啲时间去处理啦。如果系单系性方面咧，我哋发觉呢个处理嚟讲，就会系相对嚟讲系容易少少啦。 哇，你真係拆蛋專家咁啊，逐層逐層咁去拆啊嚇！多謝你啊 ，Anna。 好，唔好客氣。 係啊，今晚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啊 ，Thank you 啊嚇。 好， 係多謝， 拜拜。 係咯， 多拜拜。 係啊，多謝你同我哋一今晚一齊分享呢個兒童性侵犯生存者幸存者嘅一個研究啊嚇。 係之後落嚟咧，就會有個再温暖啲嘅環節去送俾大家啦，就係我哋嘅展翅青見超新星另一種可能嘅第六集啦。 係啊，邊個新星嚟嘅咧？ 每次经历都是成长的一课。 有一次发生了五车连环相撞的事故，送院的病人一个接一个，有一些救得回，当然也都有一些很遗憾。那一下我才深深知道什么叫做战场和地狱。 要知道由陈建安饰演的阿史在医院还有什么经历，留意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继续展翅。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 之成语开心字典， 撞鬼听到你把声即刻唔 grand 啊！ 莫莉声声你好， 点啊？成语学习一。 今个礼拜条题目又是什么啊？ 今集你不要再答我不到了。对于一个在学校担任教学助理的学生，你又会用什么成语去形容他啊？ 嗱，这条题目我好有 feel， 一想我已经想起闻鸡起舞了。做亲教育的人一定很早起身。你想想我以前读书六点几就起身，做老师做教学助理一定再早一点，随时五点几就起身，所以我一定不会做教书的。还不是闻鸡起舞？ 撞鬼你咩？见到你真系闻鸡起火啦！不如咁啦，你有事听下呢一个嘅访问，自由事再答过我哋啦。 好啦，今日嘅展翅青见超新星咧，系要开 night cam 嘅。咁啊，我都系有限公司嚟噶啦。咁我都好紧张，仲紧张过个受访者都算系第一次。今日嘅受访者咧系 Karishma。Hello Karishma。 Hello。 Hello。Karishma 咧而家喺学校入边工作嘅，咁但系究竟佢喺学校入边系做啲咩嘅咧？不如等阿 Karishma 自己同大家讲下啦。So Karishma, what is your job duty include? My job duty include mostly taking care of kids, P1 especially, and maybe communicating with parents as a bridge, like translating them about few patterns, like explaining what the things that they need to do.And what's the format they need to follow, and etc. like that. Very small things, yes. 佢就好謙虛嘅，佢話佢做嗰啲嘢咧就好簡單嘅，當然就唔係啦，因為咧佢服務緊嘅機構其實係一間學校啦，咁學校入邊咧都有其他嘅少數族裔學生，咁佢哋咧屋企咧未必係即係同我哋嘅母語一樣啦，咁所以咧 Karishma 其中一個職責咧就係要成為學校同埋家長之間嘅一個橋梁啦，要解釋一下學校嘅一啲可能係簡單嘅通告啊，都要話俾即係家長知。因為有時你知小朋友一放學嚇、就唔記得㗎啦嘛，好似我咁係嘛？咁但係咧 ，Karishma 就要有呢一個重要嘅職責啦。But I heard that you live very far away from your working place, right? Yes, yes, I live in Tinshua. Yes, every morning I do because there are some like a few students that are from Tinshua also.So we started from the Tinshua station and slowly go there and to until Yulong and then Kamtin and just immediately then suddenly go to the our school. Yes. 學校咧就喺牛頭角嘅，咁但係頭先大家都聽到啦 ，Karishma 就住喺天水圍啦，咁亦都有幾個同學仔咧。都是住天水圍的，跟住佢就講咗一條好似取西經咁遠嘅路線咧，就係、是、要即係點樣帶埋小朋友一齊嚟到佢嘅工作嘅地方啦，即係翻學啦。咁大家都知啦，翻學都幾早嘅。You know, school starts quite early. Karishma,、 mm-hmm. when do you get up and you know bring those kids to school every day? Because I need to take the bus before 6:15, so if I want to get ready in a very fresh way, so I had to prepare my clothes, everything before the night, and I wake up like 5:30, and then just to do a little quick freshen up, and that's all. 五點半咧，佢就起身噶啦。咁但係啲準備功夫咧。昨晚已經做完了，因為6:15 on the very first bus， 6:30 就要上巴士。咁如果唔係咧，佢就會連累啲同學仔遲到啊，應該。但係話說回頭啊，即係佢嚟到，即係佢唔同我哋啦。我哋嘅母語係廣東話或者中文啦。咁但係佢唔係。咁初頭點解會接觸到展翅青見嘅咧 ？Your mother tongue, your mother language is not Chinese. So how did you find YETP and join it? YETP was mostly programmed in an English format, and most of the people who joined this program, YETP program, was Indian, some Indian or Pakistani, and mostly Nepali. They were, so we were all ethnic minority people. So what, because I can speak with them in Urdu or Hindi, so it became very close things to me.So I've been very close with them, and they're also very open, you know, very open about making friends, you know, quite high energetic. So I had quite a great time with them. Mm-hmm. Yeah. So I never have faced that kind of problem. 他就說在展翅青見計劃裡面，其實除了他之外呢，都有很多母語不是中文的少數族裔的。那在那裡呢，他都反而認識到很多朋友啦，然後大家都是心情開朗啦，那但是不懂中文對於他們來說，在生活上或者求職上其實是有多難呢？我估這個是大家都很想知道，因為我們就未必能夠明白啦。 Is it very difficult because you can't speak Chinese or you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in, you know, daily lives and finding a job? Is it so hard? What is the difficulties? Traditional Chinese i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non-ethnic minority, especially NCS, you know, because you are learning new language, and because Chinese have a very different format, right? When you say or write, it's so different, and in so many ways, so many format way, methods. So it's, sometimes I got confused, and I just, because of that kind of issues, I quickly, you know, give up. But I remember back in my secondary, I worked very hard, but because I don't have much Chinese people around me that I could practice about my Chinese. So I always been surrounded with my own circle of Nepali friends, so I never had that much experiences talking also. Like, so that's the thing, I think. So...one of the most thing that always lagging behind of the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yes. Yeah. 在读书的时候呢，当然 Charisma 都有学中文，但都是觉得很难的。那一难的时候呢，就会没那么想试啦，或者少啲去接触啦。身边嘅朋友仔咧，亦都未必系讲中文，咁讲同埋写嘅机会都唔多。咁但系而家系佢已经踏入咗社会啦。咁唔知即系喺呢一度，佢嘅雇主即系学校又点样帮到佢咧 ？You are now working in a school, and you are surrounded by, you know, really local people, but they are teachers, of course, they are well educated.How did they help you in, you know, adapting yourself in a sort of more Hong Kong environment? So if you see that this school is full of diversity staff members, not only local teachers, and this school is mostly shown as an English, local English school, no? Not the very, like a local Chinese. So it's a lot of...different kind of countries teachers, like from India or from Pakistan. So the way we communicate is like sometimes if we have like for example meetings, we made a program like different for Chinese and different for English is for the other local other country people, staff members, and different, very authentic local meetings, Chinese meeting with the other local teachers. Sometimes the paper or something, events program, if we have paper, then they will be translating into them for all the staff, the English-speaking staff members. So it became quite easy and part of our job. So that also was the reason why we never had a time, never had the chance to speak to Chinese, That's why bridges like you are important. Yeah, we grew up to speaking British English. That the thing mindset we had, that British English is very important. Mm-hmm. And then if we don't have that, then they're not much, you know. Yeah, it was so important. 佢就話即係喺呢一度咧，因為即係聯合國咁啦 ，Welcome to the United Nations 呢度誒咩乜嘢誒講好多語言啊，要喺佢嘅工作環境入邊，咁所以好似佢咁樣嘅橋梁咧，其實亦都係顯得更加緊要嘅。咁不如問下佢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個喺工作上佢嘅難忘嘅事情啦 ？Can you share with us one very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n your work here? There was, I think we had a Chinese New Year event last year and it was hot and I hate very hot weather some, but that day it was so much fun, you know, we had some games for the children and some BBQ for parents also and because our school believes that parents and teachers should be very, like, you know,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so it has a lot of strong bond. Mm-hmm. So there were parents also, it was, like, so crowded, but it was so much fun. Mm-hmm. Yeah, and we had, I guess I had a lot of fun, actually. It was so, and children were wearing their local Chinese, even the ANSIA students, mm-hmm. they were wearing the local Chinese traditional clothes. Yeah, and we had, we take a lot of photos, play games together, and yeah, and eat food. Yeah, that's how we did. Did you gain any, you know, the red pocket, you know? No? No. Sadly, no. Charisma 就話最難忘嘅一個工作嘅經驗，其實都係開心嘅，就係有一年嘅農曆新年啦。咁雖然咧呢間學校有好多同學仔同埋佢哋嘅家長咧都唔係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嘅中國人啦。咁但係嚟到香港咧，大家都入鄉隨俗啦，一齊即係小朋友就著起中國嘅傳統衣服啦。咁然之後又一齊玩遊戲同埋燒嘢食啦。咁燒嘢食係最好噶啦，電視劇大結局嘅燒嘢食噶啦嘛，係嘛？啲開心嘢先會燒嘢食嘅，咁啊希望佢嚟緊工作就順利啦，開心心啦，同埋最緊要咧，呢個係一個好偉大同好有意義嘅工作嚟嘅，就係幫好多中文未必咁叻嘅家庭咧，可以佢哋嘅下一代啦，可以接受香港嘅教育啦，同埋快啲可以融入到社會。咁呢一 part 咧，我就唔再翻譯啦，因為我都唔識翻譯啦，我有限公司嗰啲用完啦。OK，Thank you Charisma，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係啦，幾好啦，呢一句唔使我譯啦，你都明啦。係咁，拜拜。 磨你聲聲，咁究竟正確嘅答案係咩啊？ 對於我嚟講，梗係用勤奮好學啦。要有好勤奮嘅教學助理，先至會有好好學嘅學生噶嘛。所以一定係勤奮好學啊！ 哇，磨你聲聲。今集你有啲乱嚟喎， 撞鬼你啊！你系先生定我系先生啊？我话乜就乜， 又多一位。 日常万变，乱了几多方寸，转数圈。又为生活忙乱，逐条再算，没法完美预算，寒流中抱着时都温暖。无论这烂米居室未算得甲级，都有着甜蜜，细节亦会记得，共你一起。餐如同盛宴，度过十年如老中初见，用爱开始每一天，白发也稀疏未相厌，无什么亮点，仍值得幸福永未变。直行直过，未理身边规劝，跟你走是认真亦情愿。若谈运气，没有赢过赠券，能寻到 你就自赢了最强爱恋，共你一起每一天每餐如同盛宴，度过十年如老中初见，用爱开始每一天，白发也稀疏未相厌，无什么亮点。 又多一位嘅超新星啊 ，Kashima， 今日嚟到第六位啦，咁啊之后仲有四位，下个礼拜就会揭晓有啲乜嘢人啦。 系啊，冇错，有啊连诗雅嘅呢一首歌《爱情笑》啊。 系啊，今日我哋敏感时刻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哎呀，快啲走入被窦先，好冻啊！ 拜拜。 拜。